采用最严的标准。当然了，执法部门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一刀切的事情不会发生。一年的时间也是给全市75000家企业一个适应的时间，买不起净化装置的小餐馆也可以租赁设备。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五，农历2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预计本市今天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其中城区的明显降雨开始于今天上午，结束时间大约在天黑前后，对于今天的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另外，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低了8到10度，气温下降非常明显，外出请适当的增加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那么今天本市有降雨，不利于车辆保洁，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莲市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莲玉桥到金家村桥西向东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至尾沟路段车多，流量大。 走进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实物，有洗冤集录、明慧典等古籍善本，有最古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来看第一道题。印仪是中国法院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品。仪是一种青铜器，在古代它是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时用来做什么的器具呢？ A. 浇水洗手的用具， B. 喝酒的用具， C. 煮火锅的用具。 哎，那么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法院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各位朋友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疑似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青铜虎蝇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被强行拍卖，最终以4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6万元的价格成交，买家通过电话交易，身份暂时不明。此前这家拍卖行拒绝了中国国家文物局希望停止拍卖的要求，对此国家文物局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则表示将联合中国所有文物拍卖企业永不与该拍卖行合作。圆明园承载着中国近代史的沉痛一幕，流失文物的每次现身都牵动国人关注。这次拍卖的是一种盛水的器物，这件器物的盖子上有老虎的造型，所以被称为虎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前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如何让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回归，始终牵动着国人的心。 近年来，通过中外各界的共同努力，一批国宝级文物重回祖国怀抱。比如2013年6月，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是回归中国。法国皮诺家族从文物园持有人手中买下这两件兽首，并以其家族名义归还中国。2017年4月，被盗流失19载的唐代邓玉石塔塔身获台湾中台禅寺捐赠，回归故里山西。我为故宫修宫殿，这句话对于能手巧匠来说可不是说说而已。近连两天，两场特殊的比武在房地集团古建工作室上演，28名画工和39名油工现场展示手艺。这是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工匠培训选拔活动，优胜者将能参与到养心殿的大修当中。据了解，养心殿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修缮。收藏方面，北京古玩城第10届春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昨天开幕，209家世界各地古玩参展商来参展，展品涵盖了古董家具、佛造像、回流珠宝、明清瓷器、沉香蜜蜡等门类。张如兰等文物界专家还将在现场为观众鉴宝并传授鉴定秘籍。另外，北京古玩城还将首次为老字号发锦旗，那些从未缺席过春博会的10年老店将会把锦旗悬挂在显眼的位置，方便收藏爱好者辨识。5天时间里，市民朋友可以到现场来赏宝淘宝，还可以聆听多场文化类的讲座。日前已进入各大拍卖公司的春拍季，而每一年的春秋季的拍卖会的行情也成为具有收藏价值钱币价格走势的重要风向标。日前，一张并不算新的一版人民币500元面额的詹德成最终以接近9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业内人士表示，随着4套人民币陆续退出流通市场，一二版人民币收藏热可能会再度卷土重来。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随着家电零售市场日渐趋于饱和，后家电市场产生的消费需求为家电企业提供了新的扩张方向。苏宁邦克与二手家电回收平台嗨回收签订了千万电器回收战略协议，消费者可以通过 APP 对家电提前估价，在线预约上门拆旧服务。进入三四月份，各大公司换岗离职率逐渐增高，这也引发了搬家服务市场进入旺季。相关数据显示，三月以来，网络平台搬家服务需求量明显上涨，涨幅超过 20%。在这儿呢，也提醒消费者，在挑选搬家公司的时候，可以先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网核实企业注册信息，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守信情况进行确认，同时与搬家公司签订合同，并对收费标准、违约责任细化，以便作为维权凭证。华联商厦安贞店将于4月30号停业改造，并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左右重新开业。记者实地探访，一共6层的华联商厦变身甩货大卖场，部分品牌在其他楼层设置临时摊位进行甩卖。闭店期间，位于负1层的华联超市仍然正常营业。通州台湖镇将建设一个2.3万亩的公园，涵盖园林艺术、体育健身、儿童娱乐等多个方面。一期工程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竣工，未来的二期工程将重点进行森林演艺、儿童娱乐、野营房车等5大景区的建设，预计明年6月底竣工，到时候公园的开放面积将达到1.4万多亩。来，目光转向国外。随着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将于2019年举办，新西兰正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青睐。新西兰已经有约5万多家商户和85%的 ATM 机支持银联卡，预计到中国旅游年之前，当地近80%的商户都可以用银联卡，其中过半的商户还将支持银联手机闪付。中国游客可以在新西兰方便的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银联国际还和新西兰移民局展开合作，为持卡人提供便捷的签证支付服务。持卡人可以登录新西兰移民局官网，用银联借记卡和银联信用卡在线支付签证申请费用。 银联高端卡持卡人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申请新西兰个人签证时，还可以凭卡片替代银行存款证明、工资证明以及在职证明，简化申请手续。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发布了2018年人民建议征集参考议题，收集民意，汇集民智，征集时间截至到12月31号。今年的人民建议征集议题一共有18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大家可以登录首都之窗人民建议征集专栏了解详细情况。香山地区的智能停车道路交通诱导系统最近上线了，游客出门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查询停车空位，还可以进行停车费的快捷支付。这是海淀区推出的首家景区停车诱导系统。系统上线后，香山街道将采集停车场实时空余车位、高峰低谷数据等数据，来分析停车场可供错峰停车的时间段，缓解周边居民夜间停车难题。这个功能预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实现了。说到香山，春运香山第16届香山公园山花观赏季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本届山花观赏季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目前园内的5万多株春季植物已经相继绽放。今年公园首次在东门广场布展自然式主题花坛，利用微地形造景，展现香山独具特色的地形地貌。公园管理处开办了香山奇妙夜摄影展和白瓷瓷花展，为让游客近距离的亲近自然，香山公园预留了赏景的空间，在花丛中设置游览小路和空间，用木屑或树墩铺成甬道，让游客能够漫步花海之中。芳菲四月，樱花最盛。目前玉渊潭公园的晚樱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另外公园内900多株海棠也正值盛花期，今年玉渊潭的樱花季预计持续到本月底。美丽延庆以花会友系列主题活动启动，同时也拉开了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一周年的帷幕。本次系列主题活动将贯穿全年，会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特点，陆续推出牡丹、杏花、百合、荷花、菊花、玫瑰、梅花等主题赏花活动。为期4天的北京春季房展会今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了，400多个国内外房地产项目参展，养老地产成为了本次房展会的一个重要亮点。目前居家养老加医养结合成为越来越多老年朋友的选择，如何选择合适的智能养老解决方案迫在眉睫。无障碍社区、会员养老公寓、康复中心等智能养老设施都可以在这次的春季房展会上看到。 走进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实录，有洗冤集录、明慧典等古籍善本，有最古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来看第一道题。印仪是中国法院博物馆的一件馆藏珍品。仪是一种青铜器，在古代它是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时用来做什么的器具呢？ A. 浇水洗手的用具， B. 喝酒的用具， C. 煮火锅的用具。 哎，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法院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大家加油。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茶、玉雕，被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香山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我们继续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是中国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的实物，有洗冤集录、明慧典等古籍善本，有最古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用一件件展品传播着公平正义的法治文化。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这里，来介绍一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法院博物馆的馆长王海波。王馆长您好。 大家好。嗯，黄老师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边听节目边看图片会更加的身临其境。现在您发送序号01一直到09，我们为您推送了博物馆珍贵展品的图片，您也可以先睹为快啊，一个发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那么说到中国法院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是一家算是比较年轻的博物馆是吗？ 对， 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 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说起来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就一个是呢，当时呢中央是要求加强文化建设，那个十七大报告上呢就专门说了，就是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嘛，也是综合国力的这个重要表现，这是一个大环境。另外呢，当时的那个中央国家机关呢也普遍开始重视这个博物馆建设，像当时呢像铁道博物馆、航空博物馆还有地质博物馆，那都是已经建好了开放的。我们在筹备这个馆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财政部的财税博物馆、妇联的妇女儿童博物馆、公安部的中国警察博物馆，还有中国海关总署的海关博物馆，他们都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所以我们那个当时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和压力。正好呢是我们那几年呢也是有这么几件事情让领导开始重视这个事情。一个是呢，我们是支持那个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就职，还有一个陕西延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就职的修缮。就是最高法院的拨款就是维修了一下。那这个事情呢，就让领导感觉到，这两个地就职呢很有意义修缮。但是呢，毕竟这个它反映的这个时间段啊还是比较短，就是建国之前，建党以后这段时间。那所以呢，就是反映整个中华司法文明呢还不够。所以呢，领导就是想考虑找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来反映中华司法文明源远流长。 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会儿会讲到。 对对对对，好的。 所以说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2008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法院博物馆就开馆了。 对， 当时还是旧馆址，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哈。 对，旧馆呢是在我们办公楼的西院。那个地方比较偏，不临街。所以大家呢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好多外地来的这个观众啊，就是说找这个地方找不着。 您别说外地了，北京的朋友可能很多也未见得知道哈。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新馆。新馆实际上是16年正式开的。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在这儿，在哪儿？东城区正义路4号。 对。 是吧？ 对。在那个正义路跟东郊民巷那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 可能很多朋友想也路过过，还没有注意过，这下是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了哈。 对对。 2016年1月6号当时正式开放的这个新馆的建筑面积还挺大的。3000多平方米。 3000多平米，对。 然后新馆现在是分了几个展厅呢？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根据它这个建筑格局啊，因为它是个国宝单位。 是个什么单位原来？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这样的话它的格局啊结构啊不允许动。 所以我们也就是因地制宜，设了三个展厅，一个是呢，南面的大厅一楼，是全面依法治国。 原来是个银行的旧址。 对，然后呢，这是展示十八大以后的，就是现在的法院工作。楼上呢，它是贯通的，那就是把这个中国审判历史和人民审判历程这两个基本展厅安排在楼上。另外还有一些那个专题展，就像法律古籍珍本，还有那个时事沧桑东郊民巷，就专门讲东郊民巷历史的。 在这儿看正合适哈。 对。还有呢，就是正义的审判，是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个专题展。另外还有港澳台地区法院、外国法院。中国古代最高审判机构，还有一个审判服饰，这几个专题展。 那么刚才就是说您给我们介绍的中国法院博物馆是设有三个基本的陈列展厅，中国审判历史、人民审判历程，还有一个叫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 对， 这三个基本的陈列展厅。 对， 现在专题展有几个呀？ 我们是七个常设的专题展厅。 就是刚才说到什么法律古籍珍本， 对， 世事沧桑东郊民巷，中国古代最高审判机构，还有这个正义的审判，还有什么外国法院是吗？ 对，外国法院和国际法院的掠影， 还有这个审判服饰的专题。 对，我们这个审判服饰专题展还是比较有意思，大家可 以。我昨天是看了一下这个介绍，还蛮好玩的哈。 对， 就是法官的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啊之类的，关键你们有个互动在这儿是吧？ 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试穿法袍的这样一个两面那个叫魔镜。 魔镜啊，就不是真的穿上，但你站那儿，你身上就披上法袍了， 对 是吗？ 对，你可以看到自己穿各国法袍的这个形象嘛。 所以也是增加了一些这个互动性。另外，你们还有这个模拟的法庭和法制影视放映是吗？ 对，那个这是法律就是互动的栏目，就是法制影视放映厅、模拟法庭，还有一个法制教室。对， 所以说。这个3000多平米的中国法院博物馆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专题的，而且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东城区正义路4号，这就是咱们的中国法院博物馆，这是一座2层楼高的西洋式古典建筑。那么刚才您也稍微说了一下，这以前是一个这个旧的这个一个银行是吧？ 对，它呢是当时是这个楼是竣工于1910年。 哇！ 当时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这样一个办公场所。 嗯。 我们外面看呢是2层楼。 嗯。 实际上呢，它连那个顶楼和半地下。 嗯。 实际上一共有4层。 哦。 对，所以它这个面积呢还是很大。 嗯。 刚才讲的那个。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那个展厅， 嗯， 那是原来它的一个营业大厅。 哦，是营业大厅哈。 对，它设计的还是很合理的。 哦。 另外呢，这个楼本身也很有特点， 有故事是吧？ 对，一个是它是东郊民巷的为数不多的地标建筑。一个是我们这个中国法院博物馆， 嗯， 还有一个那个圣米尔教堂，这两个临街的这个地标建筑。外面看呢，它是一个西洋风格建筑， 两层小楼。所以您刚才说，我看把角的地方，它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阁楼加这个圆顶的那个 建筑 哈。 对，然后在那个北边往北一走，你能够看到它有一个半地下的，那个半层，也有一层。你到院子里边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这个外边是西洋风格的荷兰风格的西洋建筑，里边呢它是加了一道长廊。这个木质的长廊呢，实际上是日本建筑它的一个风格。然后呢，而且它那个护栏，你仔细看一下，全是用日本的本子那个汉字变形，然后组成的这样一个围栏。还是很漂亮。 而且我看到说这个，这个建筑呢，因为当时日本在这个江户时代中期之后呢，吸取西洋文化向荷兰学习，所以它这个实际上也有一点这个叫就是荷兰风格的样子。 它是就是荷兰风格，对，它这个 就是红砖清水墙式，然后用那个白石材的这个做法，是吧？ 对。 所以说这栋建筑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大家来值得看一看。 2001年的时候是正式受确定为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是4月13号星期五，农历2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东移这个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城区的明显降雨开始于今天早上，结束时间大约在天黑前后，对今天的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另外，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低了8到10度，气温下降非常的明显，外出请适当的添加衣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6度。那么今天本市有降雨天气，不利于车辆保洁，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点02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莲玉桥到金家村桥的西向东车多，流量大。 走进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实物，有洗冤集录、名讳典等古籍善本，有最古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2800年前的法律判决书是什么样呢？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印仪就是一件这样的文物。印是一位奴隶主的名字，仪则为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之一，用于握营之礼，为客人洗手所用。左传中有记载，施仪握营，意思是执仪浇水于手木洗。应仪记载的铭文大意是，西周某年的一天，一个叫牧牛的人将他的管理者应给告了。审判长伯阳富处理这件民告官案件时，认为牧牛胆敢同管理者打官司，要定为诬告，判决他要送5个奴隶给应。为惩罚他的诬告行为，要打他1000鞭子，还要在他脸上4字，一式只能用黑金蒙面。后来牧牛为了减轻惩罚，就送了一大笔钱给伯阳父，于是伯阳父就改了判词，改判只打500鞭，不用4字。 这一大笔钱就作为罚金入了博洋富的口袋，判决书还要木牛立誓以后不能再胜诉，如果硬要告木牛的话，那就只能恢复原来的判决惩罚。硬胜诉后用得来的铜做了这件水器用来纪念此事，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洗冤集录不只是中国更是世界的第一本法医学专著，作者宋慈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A 验尸的人，也就是仵作刑人， B 提刑官， C 县令。 来，我们先看一看这第一道题的答案，这个应仪哈，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这个应仪是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如果发送01一直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展品以及展厅的情况。那么发送01您看到就是这个应仪，这应仪这我要多说两句稍微，因为这两个字特别的难念。昨天我也专门的跟 王馆长我们也反复确认了一下哈，然后你知道我昨天拿着这两个字就是满办公室的去问去，真的没有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两个字太难认了。这个应呢是单人旁，然后中间是个月亮的月，右边是个官，也就是单人旁一个镇，是吧？ 对， 皇上说老说镇怎么怎么着，所以因为这个字我看其实输入法里头并没有， 对， 所以他单人旁跟那个镇字离得老远，好多人都会念镇字。这个字念应，应该的应，那个音哈，应。这个仪呢也很怪，这个字是框字头里头一个也没有的也，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一开头这几个字儿，所有人都一下张了张嘴，然后啊，这是什么字儿啊？我说听我们节目就知道了。刚才也解释了应仪是什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王馆长来给我们先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那行啊，我就选106吧。 106为什么呢？ 我们是1月6号开馆。 哦，1月6号，但是可是2016年呢。 对对对，2016年。 106哈，来，我们的编辑数数第10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宋慈。最近这几年的影视剧里头，大家也看到过哈，宋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是做这个仵作，就是验尸的人，还是提刑官，还是县令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您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法院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大家开动脑筋吧。来，我们编辑数出了第10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啊？甜蜜宝这位朋友，好嘞，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呢，我们继续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带大家来到中国法院博物馆。那么这里都有哪些镇馆之宝，珍贵的馆藏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请出中国法院博物馆的馆长王海波来跟大家接着聊。那么如果您想边看图片边听节目，也可以发送序号01一直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为您推送博物馆的珍贵展品的图片以及博物馆的一个这个展厅的这个大概的样子的图片哈。那么刚才呢，王馆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展厅大概的一个展陈的布置情况。是有这个三个分成，其实是分成这个三个部分哈。那么其中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审判历史、人民审判历程，还有全面依法治国走向伟大复兴这三个基本展览。我们先来一个个说，先说到中国的这个审判历史的这个展厅。这个展厅呢，又分成这个几个部分：古代审判、清末审判，还有民国时期三个部分，是吧？ 嗯，对， 是介绍了这个4000多年的中国审判的历史。 是， 所以大家会很好奇说，那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审判到底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呢？ 这个呢，就是这样说吧，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有人类社会，有社会分工，就开始有审判。 哦， 对， 从考古和史籍结合的这个角度来谈呢，就是说在二里头文化里边已经发现了受刑罚的这种尸骨， 嗯， 那就是说从皇帝到尧舜禹时期开始，一直这期间呢都有这种审判活动， 嗯， 啊，就中国古代传统还有一个叫刑起于兵，刑兵同样就是说对部落的这种讨伐战争， 嗯， 也是刑罚的一种。 哦，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皇帝讨伐蚩尤那也是一种审判， 嗯， 对。正是我们博物馆开始的这个起点， 嗯， 就是从高尧开始，就是尧舜禹时期。因为那个尚书呢记载，就是当时的高尧是被任命为专管诉讼的这样一个法官， 嗯， 所以后世呢把高尧呢也奉为这个司法的一个鼻祖， 嗯， 所以我们博物馆的这个 是有展品还是什么文字资料吗？图片哈， 图片，对 啊， 嗯，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哈， 对， 啊， 对， 嗯，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审判历史，古代审判这里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文物哈。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第一道题头就提到了应仪，是一个青铜器，大家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应是单人旁一个这个一个月一个官，就是镇哈，单人旁一个镇是一个人的这个名字。这里是记录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这个诉讼判决书，是吧？ 对， 这是当时记录的是一个什么案件？这个文物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您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嗯，是这样。刚才我听那个背景音乐里边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应仪的这个， 我们片花介绍了一下， 片花介绍了一下哈。 嗯嗯， 那就是。这个案情呢，就由于这个现在金文的这个识读啊，它这个所有的字还没有完全识别出来，那这里边呢就是理解上大家有不同。 嗯， 刚才片花里介绍了一个这个经过呢，总的来说是学术观点的一种啊， 学术观点的一种， 对对，就是对这个释文、这个铭文解读的一种。 嗯， 那我这儿呢就是讲一讲，就是这个为什么它被誉为中国的青铜法典。 哦，好。 因为这个判决书里边157个字，信息量很大， 嗯， 反映的这个制度啊也很多。首先刚才讲的是原告、被告、法官，就都有了。原告呢就是这个牧牛，被告呢就是这个青铜器的主人应，法官呢就是伯阳父。 嗯， 啊，伯阳父审理这个案件呢，最后的判决。就是第一审的判决，就第一次判决就是鞭刑1000和墨刑。 嗯， 当然墨刑呢它又分等。 嗯， 还有那个叫说黑金蒙面。 嗯， 啊，后来呢又两次。 什么叫黑金蒙面啊？ 就是说你就是不能见人，就是头上戴一个整个、 哦、 要把你的脸盖住。 哦， 啊，遮住这样一个刑法，这是一种耻辱刑。 嗯 嗯，那就是这个罪名呢就是背誓送诗。 嗯， 这个诗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他上级。 嗯， 啊，因为西周的时候啊，这个官员跟这个知识的传授者他是一体的。 嗯， 那个时候知识也属于一种垄断性资源。对， 所以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牧牛人向这个法官控告他的上司，那么法官说你这个你竟然控告你的上司，这本身就是有罪的。 对对对， 所以就判这个牧牛人，实际上就是起诉的人罚了他的钱，是吧？ 起诉的人名字叫牧牛。 啊，牧啊啊， 他名字叫牧牛。 好吧好吧， 他并不是说牧牛人。 啊， 因为你看后边我接着要讲，就是说 啊， 判处的这个鞭刑。 嗯， 鞭刑呢在古代就是说是鞭作官刑，就是对官员 哦， 执行鞭刑。 嗯， 那这是对， 那就是说明他是个官员，是吧？他不是个牧牛人，他名字叫牧牛。 名字叫牧牛， 哦、 也可能他祖上做过这个管牧牛的这个官员， 嗯、 所以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就像这个应仪这个东西，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就叫应，就这一个字儿， 对， 很难认的一个字儿哈。 对， 啊，这个仪实际上就是这个叫应的这个人做了一件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呢。 就是盛水的， 盛水拿来洗手的， 啊、 也有点像酒杯的样子哈。 对，像个大酒杯， 好大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然后那这件青铜器的上面呢，就等于是刻了很多的，有157个字，内底和盖子上有157个字，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判决书给刻上头了，是吧？ 对对对。 那个人胜诉了之后就，就啊觉得这个我得让人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把这事儿给刻出来了。 这个就是说判了刑以后， 嗯、 连续两次减刑嘛，最后。 只判了罚金刑，就是赎刑，那就罚了300还铜，那这个 还铜是就是实际上是钱 啊，对，就是钱，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钱，那他再用这个铜做成这个青铜器，把他胜诉的这件事就刻在里面，就这样，后世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打赢这样一个官司。 所以这份判决书实际上是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刑罚诉讼立誓这些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最早最完整的记载西周时期审判实践的一个实物。 对，它跟这个周礼，就是说周朝的那个典章制度，这些历史记载啊，都是很好的就是印证了。 所以它被誉为中国的 青 铜 法 典， 对对对，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这个器物。这是咱们这里看的是实物吗？ 是实物，但是呢，这个呢，青铜器呢，我们是一个复制件。 哦， 对， 因为它需要恒温恒湿的保存，是吧？ 对，就是说这种青铜器每一件都是国宝， 是 啊，都是原就是博物馆自己要珍藏的东西，它可能借展都很难难借。对对对， 是。那么说完了这个印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送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件青铜器，也是这个西周时期的一件另外的这个文物，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是一个那个叫月形铜方粒，是吧？ 对。 啊，这个跟大家要说西周时候那些字儿好难念啊，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月形，这个月啊是这个月亮的月，左边是月亮月，右边是那个 利刀， 利刀，这个两。这两个连在一起念月，然后刑是刑罚的刑，月刑铜，金银铜铁的铜，方是这个方圆的方，利呢，实际上是这个间隔的隔去掉耳朵旁， 对， 所以叫月刑铜方利，也是一件这个青铜器。您跟大家说说这个又跟咱们这个法院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面呢，主要是这个月刑，月刑是一种刑罚，那就是法院。等于说法官定罪量刑，最后落脚点这个对这个人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月刑是一种什么？是一种酷刑哈？ 是一种酷刑，它是西周时期叫我们叫奴隶制刑罚制度里边的一种，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轻的一种还是刑罚？末刑之后呢，就是末夷非公辟，这算是封建奴隶制五刑。末刑刚才知道了是刺面，夷就是一个鼻子，加利刀。那是割鼻子，这个非就是这个跟这个月差不多，就是砍掉这个脚，砍脚砍手的这样一个刑罚，这个月刑铜方粒呢， 月刑就是把脚砍掉， 把脚砍掉， 哦， 对对对，这个砍脚不是说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脚，它是等于说这个膝盖以下， 哎呦， 古代都叫这个都叫脚， 哦，真的是酷刑， 对对对， 那么这个利呢，利本身它是以前过去用来这个煮东西盛放食物的一种器具， 对对，它是古代的一种青铜器，就是用来煮食物的，正常来说呢，就是利的就是那个角，就是那个柱子，应该是中空的， 那 这样的话它加热速度快， 是，然后它等于是分两层，上层呢它是放东西，下层放炉火， 对， 就有点像，有一点点像火锅哈，但也不是哈。 对，我们这个是不是典型的立，所以有人也叫它铜方鼎。 铜方鼎， 对，它上面呢是一个小鼎的形状，中间呢它是一个中空放炭火，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下边中空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也有人叫 它是方形的，所以叫铜方立。这铜方立跟月形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边呢就是这个下边中空的这个放炭火的这个地方有两扇门，那小门能打开，往里放东西，那这个右边这扇门上就有一个受月刑奴隶的这样一个形象，对，古代就说受月刑的人呢，就是要给他出路嘛，就让他去守这个打猎场的这个大门，那就是这个铜方立下边这个中空的地方， 就门上住着一个受过月刑的奴隶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它四周都是围起来的，像一个打猎场，然后这个大门呢正好是这个受月刑的人守卫的地方，所以把这个奴隶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咱们就是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审判历史的展厅里头，这个古代审判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实物，而且是这个青铜器的哈， 对对 刚才我们说的是西周时期，也是奴隶社会，其实当时已经 最开始王馆长就说了，自打有人类社会以来，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审判了哈。 嗯、 那么我们也查了资料说，这个西周时期的民事诉讼叫讼，是吧？就是讼，然后刑事诉讼叫狱。那么这个审判官在审判活动中已经开始观察当事人的这个心理活动了，是吧？ 对对对， 就是通过一些文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样的资料、嗯，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这个审判的一个制度的情况，是吗？ 嗯，是这样的。西周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各种法律制度啊都已经比较发达了，经过夏商两代的这个发展。我们说在审判活动中观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积累的。 嗯。 相比较而言，夏商两朝呢，它是一个神明裁判。我们刚才说的高尧，他判不了案子的时候找谁啊？找谢稚， 嗯， 这种神兽来判。商朝是怎么办呢？是去占卜， 嗯， 烧了龟甲、兽骨啊，烧一烧看看这个裂纹， 嗯， 对他适用刑罚，对还是不对，吉还是不吉。那到西周的时候，他就不是这种，他就要靠这个，武听，就是他在审判的时候呢，就观察被告人的这种感官反应。 嗯， 哪五听呢？就是词、色、气、耳、目。 嗯， 词就是说话，看你说话流利不流利，流畅不流畅，是不是结结巴巴？颜色就看你这个脸色，哎，有没有变化？气呢是呼吸，看你呼吸急促不急促。 嗯， 耳朵呢看你的听力，目呢就看你的眼光。 嗯， 那看这五个方面呢，就是来看判断这个被告人陈述是真是假。这个呢有一定它这个生理学上的这个依据。 嗯， 就因为人紧张的时候，高度紧张的时候， 嗯， 他就会心跳加快， 嗯， 耳朵呢又可能又紧张又听不清楚、 哦、 说话呢可能也磕磕巴巴的。 嗯 啊，这个呢其实有它的这个一定的这个依据。 是 我们说这个西方，你看西方测谎仪， 嗯， 也是在你询问过程当中突然给你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嗯， 你回答上来还是回答不上来， 嗯， 没关系，但是你的心跳可能一下子加速了，那这个就说明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你说谎了， 哦，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验还是很有用的。 对，这古人这个智慧哈，其实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个事情了， 对， 只是当时没有测谎仪这样的东西。 你说的很对，就是说他没有把它量化，没有把它定性分析， 他就根据这个人的这个感受来判断哈。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有局限性，就是说当人知道了你这套这种方法以后呢，他可以有针对性的来训练。 嗯， 现在测谎仪也有能通过的嘛。 很难，那是跟影视剧里头说的。 对，心理强大的人呢，他可能会通过。 所以说从古至今，其实就是在这个法律跟法律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不单单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来表现，其实也是很多的这种经验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在不断的这个积累和完善哈，到现在。 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这样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各位朋友再好好的思考一下。 走进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实物，有洗冤集录、明慧典等古籍善本，有最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来看第二道题。洗冤集录不只是中国，更是世界的第一本法医学专著。作者宋慈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A. 验尸的人，也就是仵作刑人。 B. 提刑官。 C. 县令。 这道题呢还要请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中国法院博物馆的王海波馆长，带我们探索中国审判的历史。那么刚才呢我们重复了第二道题，是关于这个洗冤集录的哈。宋慈是他的这个作者，那么这几年呢应该说也有不少和他相关的这个影视剧，那么香港拍的叫洗冤集录，也有将专门讲宋慈的这个电视剧，我都已经听说过好几个名字了。那么就是洗冤集录这本典籍现在在博物馆也有原件是吗？还是咱们是那个复制的？ 没有，这个在文物的这个古籍里边啊， 嗯， 就是说你很难用原件这个词， 哦， 就是说是不是善本，是不是古籍， 哦，古籍善本。对， 因为这个宋慈写的那本 起源记录，现在肯定是没有了。 哦， 宋朝课本呢也没有，我们这个是清代的课本和这个民国时期的课本都有， 那也很难得了哈。 都是很难得的。 是，这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课本了。那么这个《洗冤集录》，这个作者宋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尤其是他的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的审判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宋慈呢，刚才黄老师讲了，是这个香港拍过电视剧，其实我们也 咱们也拍过 《大宋提刑官》嘛。 啊，对对对对对， 《大宋提刑官》一说这个就提刑官， 就知道他是干嘛的了。 对，就是这个说到这个提刑官呢，还可以就是知名度还可以用一下这个南宋词人刘克庄，给这个宋慈写的《墓志铭》里边提到的，就说这个宋慈啊，他就是办案非常清明，做事呢非常果断，对善良的人呢非常友善，但是对那些豪强狡诈的人呢就非常威严。他的属下哪怕就是平头老百姓，城里的，山里的，一听到这个提刑官的名字就感觉有一个宋慈好像站在眼前一样。他这个评价呢，我觉得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老百姓对包公的那种认识。是，所以就是说他当时啊，在老百姓当中这个威望还是很高的。 是，他也是咱们古代很杰出的法医学家，现在也是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是吧？ 对，他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呢，是只是他的一个专业方面的成就，因为他写的这个《洗冤集录》是1247年刊刻成书以后呢，一直到350多年以后，意大利人才有同样的作品出来。那这个《洗冤集录》呢，实际上它是他办案经验的一个积累和汇总。 对，不老少，一共有5卷呢，哈。 那对，对，他本身呢，其实他你刚才讲了，他从那个县主簿开始，到知县，到提点刑狱，就是管这种刑事案件的这种审理，一直到最后到广东经略安抚使，相当于一个省的军政长官，所以呢，他这个功绩呢，不止在这个法医学，实际上他办案的一个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刚才您说了300多年之后，意大利才有了这个类似的这样的著作，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说在那几百年间，对咱们中国的这个应该是这种法医的这个鉴定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哈。 对，他这个东西呢，就是重视证据的一个结果。就是宋慈自己也说过嘛，御史就是说这种打官司的这种事情，最重的是死刑案件。死刑案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案件的基本事实。案件的基本事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勘验检验。你勘验检验正确了，你才能就把这个事情啊搞清楚。搞不清楚事情，就会容易出现冤案。所以宋慈一生呢，平反的冤假错案数都数不过来。所以就是他是真正的一个青天包青天一样的那种人物。 网友小雨默默他说我看好多古代破案的电视剧，什么口鼻发黑呀，就是中毒啊等等等等。他说这个古代也没有精密的仪器，是不是都是靠这样的一些感官来判断的呢？是咱们现在有法医有大法官，那古代的话是怎么来断这个案子呢？ 其实刚才黄老师已经说过了，就是说这个审判当中啊，经验的积累很重要。因为这个洗冤集录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刚才你说的这个武清是经验，只是没有量化。实际上洗冤集录里边呢也有很多很科学的道理。这种比如说他用油纸伞来验伤，验骨伤，那就能够 判断。怎么验呢？ 他用油纸伞把这个死者呢，放在太阳下边，用这个油纸伞呢遮住阳光，在伞下边来看这个人的这个骨折的地方啊，来判断他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是新受的伤还是陈旧的伤，这种来看呢，这其实就是用跟现在用紫外线照射拍片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只不过是当时他没有量化分析，没有认识到啊，就光线里边还有紫光，还有这个蓝光，还有红光。那他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但是呢他没有表达出来而已。现在呢其实这个经验也很重要， 比如我们现在是有法医，没问题，但是法医进行检验的基础也是要有经验。比如说这个人中毒了，那什么毒？化 倾向于哪个方向的毒来验？ 化学毒 啊， 还是说这个神经毒？它要有一个分类，然后再去检验。前一段时间炒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叫铊中毒，就是一个金字边， 我知道 啊，对对对， 这个东西中毒呢，就是一般医生检验不出来，他没有这个经验，他就不会往那方面去考虑， 他就不会想这个症状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呢，就是经验在现在的法医学当中呢也是很关键的。不能说是这个现在有了仪器了，好像经验就不重要。 所以说古人的这样的一些他的比如说洗冤集录这样总结的一些经验，其实现在也还是在用到的哈， 还是要用的。 是 对对， 几千年来这个律法几经更替，审判机构名称各不相同，也是涌现出了很多彪炳史册的先贤。那我们知道呢，在咱们中国法律博物馆的这个中国审判历史展厅和这个法律古籍珍本的展厅里头，就有一系列珍贵的展品，闪耀着这个前辈先贤的司法智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洗冤集录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还有哪些镇馆之宝呢？ 我们镇馆之宝呢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讲古代呢，我们就是重点介绍两个，一个是呢，明会典。明会典呢实际上是那个明朝的典章制度的一个汇编。中国法院博物馆的这套明会典呢是万历十五年刊刻的。也就是说明朝最后一次修撰会典，那就是1587年。那这一套呢书是八函，我们那个博物馆里呢就是很完整的。 明会典哈。 对。 会是这个会议的会。 就是、开会的 会。开会的 会。对对，会典。还有一部会典，也是会典哈、啊，就是《钦定大清会典》。这是光绪25年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呢，虽然时间不如明会典、那么长，但是呢，它是武英殿刻本。武英殿刻本呢，实际上就是皇家，印书局印制出来的。然后全是黄色装帧，大开本。就是皇家御用的这种版本。对，所以这套82函，包括呢会典，会典图，还有会典事例，这个一共82函，我们是非常全的。 钦定大清会典是吧？ 对， 又叫大清五朝会典。 对对对， 就等于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所修的这个会典。 对, 对， 其实就是记述了这个清代从开国到清末的行政法规，还有各种事例。 对， 算是他们那会儿这个，算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了。 对，它是典章制度都在里面了。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展厅里头看到哈。 对对， 那么我们他刚才这个王馆长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国这个法院博物馆里头这个古代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珍贵的这个跟法律有关的这个展品。那么在这个现当代呢，其实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大家有一些问题，这样一会儿我们请王馆长来跟大家接着介绍，好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7卷图书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元代是北京历史沿革和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北京也有大城市病吗？古人面对城市发展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北京的人口地理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第三集为您讲述古往今来北京共通的城市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 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五，农历2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6度。今天有降雨，不利于车辆保洁，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进法院博物馆，这里有大案要案实物，有洗冤集录、明会典等古籍版本，有最古老版本的法国民法典。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提刑官是宋代所特有的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最有名的提刑官就是宋慈。宋慈在700多年前，博采当时所传的有关刑狱的书籍和内述录、折狱规鉴、疑狱集等等，加入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一本书，名为《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总结了历代法医的宝贵经验，又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从13世纪到19世纪沿用了600多年，成了审判官们必读的法学经典著作。这本书已经译成了多种文字，被公认为世界法学界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展品里有被称作大陆法系民法基石的著作《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又叫什么名字呢？ A. 拿破仑法典， B. 伊丽莎白法典， C. 卢浮宫法典。 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这个大宋提刑官宋慈哈，所以刚才王馆长一下就把这答案说出来了，答对的朋友也特别的多。王馆长来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们就选4号吧。 选4号，为什么呢？ 我们博物馆呢是在正义路4号。 正义路4号，一下就记住在哪儿了哈。来，我们的编辑看看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呢，就是这个展品里有被称作大陆法系民法基石的著作《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A. 拿破仑法典， B. 伊丽莎白法典， C. 卢浮宫法典。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法院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来，大家开动脑筋赶紧想一想吧。来，第二道题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没有？我们马上要公布了。来，我们的编辑还在数第四位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是微信平台上刘琼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 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来带您来到法院博物馆，了解这里珍贵的馆藏。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法院博物馆的馆长王海波。朋友们也可以发送01一直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您推送博物馆里珍贵展品的图片和展厅的图片。我们的节目呢之前也做了预告哈，说我们会带大家来逛，在电波里逛中国法院博物馆。很多朋友也会提出他们的问题，比如网友真真就说，咱们这里有不同时期各种法院的章吗？这种展品很有意思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古代的，现在来说近现代的哈。 好啊，我们这个法院的印章呢，它是这个法院包括你判决生效的这样一个凭证， 是 啊，所以它很重要。 嗯， 我们呢是博物馆收藏的，有从苏区开始，一直到这个我们建国以后，不同时期的法院的印章，比如说苏区和延安时期的，像这个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这个印章，还有这个延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时期的这个印章，包括我们建国初期第一枚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原章，还有呢 好多章都是铜章，我看哈。 还有这个下面就要说的是，建国初期呢我们有一个六大分院，就最高法院有六个分院，那这个六大分院我们现在的印章呢，我们现在还有中南分院和西北分院的这个印章，这是铜制的印章，很精美。 这个很有意思。除了印章之外，法院里现在都会用那个法锤。 对，法锤。 这个其实是近几年的哈。 对，法锤是近几年就是司法改革当中的一个产物。 是。 我博物馆呢也有两个，也展出了两枚法锤。就是我们人民法院的法锤。一个呢是厦门思明区法院用过的一个法锤。这个法锤呢现在已经不用了。因为那个后来是全国法院统一制式，用统一的法锤，所以思明区法院这个法锤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是在统一标准法锤使用之前，它的一个适用的一个东西。 它是第一个使用的是吧？ 对，是大陆法院第一个， 这是 使用法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是这个厦门的思明区法院用的这个法锤哈。 对。这个法锤就很有意思，它呢是用一个刚才我们讲过一个谢志的这个形象作为锤头，然后加上这个齿轮麦穗儿这几个元素呢结合在一起，这是当时厦门思明区法院院长陈国猛这个创意设计这样一个法锤。那之后呢，就它这个适用以后，最高法院马上就开始就是推广这个标准法锤了。 那么网友田晴说，那个有没有听到说有各个时期大案要案的介绍，我对这部分很感兴趣，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想了解一下过去的那个，像比如说古代的案件咱们刚才提到过哈，比如说最早都有那什么硬的那个时候的那么咱们来说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吧，这里也有很多大案要案的卷宗是吗？在博物馆也是公开展出的。 公开展出的。我们建国之后呢有很多案件在展示，比如说像那个侯雨银张全宝杀害刘胡兰烈士一案的卷宗，还有这个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这个卷宗， 盗窃国家财产的这个哈。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像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特赦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这个卷宗，还有呢就像白毛女案的这个宣传资料 啊， 这些呢都是建国以后的一些大要案。 是，我看还有白毛女她这个她原来的名字叫这个罗昌秀嘛，是吧？ 对， 还有她的那个满头白发那个但是梳了大辫子那个图片哈。 对对对，那个是这样，我们最近出的中国法院博物馆的馆刊里面呢就把白毛女这个案件的所有的宣传资料 就刊登出来了， 嗯， 然后文字资料也刊登出来了， 嗯， 它确实是这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案例。 哦， 在深山待了17年， 嗯， 不敢下山，然后呢长期的这种野外生活，导致这个满头头发很年轻， 嗯， 全都变黑了。 对，因为你看他的脸就能看出这个人并不老，但是头发都白了。 对对 哈， 对对对、嗯、这个当时呢就是宜宾法院， 嗯， 审了这个案件以后，那这个罗长秀的这个是、这个遭遇呢， 嗯， 也是受到国家的重视。当时那个陈毅副总理专门去会见过这个罗长秀。 哦、 嗯、对， 所以我看到这里有他的这个照片，然后他本人的照片，还有当时可能报纸上登的一些这个登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照片，然后还有就是迫害他的那个地主恶霸受审的这个照片哈。 对对对、 嗯、 这个我们到时候我把这个广刊送一本给黄老师、 嗯、 那上面那个、哦、把这个案件的经过， 谢谢谢谢， 审判的经过、 哦、 就介绍的非常详细、 嗯、是吧， 啊，图片也很清晰、 哦、 包括他后来结婚、 嗯、 生子的这个经、 嗯、 图片都有。 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从小到大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哦，还有很多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大案要案，比如说这个杀害刘胡兰烈士的案件，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渎职等等，这个、 嗯、 其实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这个一个故事哈。 对对对。 那么大家如果去到这个中国法院博物馆的话，可能能够来详细的这个了解到哈。网友非同小可问说，这个以前死刑都有公告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法院门口还看过，就这种公告咱们这儿也有是吧？ 有，是这样的、嗯、那个建国以后的公告呢、我们还没有展出来。 嗯， 我们现在展出的是那个延安时期黄克功案件的那个布告。 嗯， 那黄克功被判处死刑以后呢，也是在延安呢就是张贴这个布告。 嗯，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 嗯， 建国以后我们也有这个公告，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告这个纸张很大。 哦， 我们 不好贴。 哎，不好贴。 其实我小时候还见过，而且我印象特别深，是用那个红笔， 对，下边朱笔一勾 一勾 啊，叫勾诀 啊、 嗯、过去呢古代也有这种方式叫勾诀，朱笔， 嗯， 皇帝啊、勾了就是判处死刑，可以执行了。 嗯， 对 对。 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这种方式，我记得是白底黑字，然后那名字上用红笔勾一下哈， 后边写上哪个法院、 哎、 院长谁谁谁。 是是是、小时候好像我都见过这个呢。 对， 嗯，比如黄克功这个事情，您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是什么事情？ 黄克功这个案件呢，是延安时期的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一个案子。 嗯， 也是我们那个。这个黄克功是少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 嗯， 到延安以后呢，在抗日军政大学，任大队长。 嗯， 后来呢，就是他在，任大队长期间呢，跟这个青年学生刘倩， 嗯， 谈恋爱。当时那个刘倩也是仰慕英雄嘛，他是战斗英雄。 嗯、 但是后来呢，发展以后呢，就是刘倩对他已经就是说没有这种爱情了， 要分手 啊，要分手。黄克功呢、 嗯、 就。不想分手， 嗯， 求婚不成，就在沿河边呢，就开枪把这个刘倩打死了， 嗯， 那当时对这种行为怎么来定处罚， 嗯， 怎么量刑， 嗯， 就是延安群众啊，军民呢、啊，分歧很大，有的人说这战功赫赫，而且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抗日战争期间嘛， 嗯， 还是让他代功赎罪，那有的人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你是战斗英雄没错，但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嗯、 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 嗯， 而且红军当时的那个刑罚就是要判处死刑， 嗯， 啊，这个事情争论很大，后来就是黄克功自己给毛主席写信说判死刑没问题、 嗯、 我希望把我放在战场上，我跟敌人拼杀死， 嗯， 但是毛主席没有同意他这个要求， 嗯， 最后给那个雷经谦院长啊专门写了一封信， 嗯， 就是说依法判处他死刑。 哦、 啊，那这样这个案件一处理完以后呢，整个这个包括那个蒋统区的这个民主人士， 嗯， 对共产党的这个印象马上就是不一样， 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跟当时国民党那个张灵甫这个杀妻案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张灵甫杀妻以后被判处是徒刑， 嗯， 被判刑以后呢，很快呢就是蒋介石把他特赦了， 嗯， 那后来是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张灵甫是在山东被击毙的， 嗯， 啊，所以那这样这个案子一出来，大家老百姓啊眼睛也都看得到， 没错， 共产党是 依法办事儿的。 没错。 嗯 嗯，那么这个呢是有这个各个时期的哈，这个死刑的这个公告啊等等。那么这个说刚才我们在节目里头之前也介绍过，这里就是咱们的法院博物馆里还有一本叫法国民法典。 嗯， 咱们这儿怎么会有一部这个叫国外的民法典呢？这个民法典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会在咱们中国法院博物馆里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办这个馆呢是叫中国法院博物馆。 嗯， 但是我们周院长的这个要求很高，视野很开阔。 嗯， 就是说文化一定要有交流。 嗯， 要视野一定要有开阔。 嗯， 你要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才能提高自己。所以呢就是当时我们这个馆里边就有一个外国法院的这样一个简单一个介绍，那就是展什么内容？ 所以就有外国法院和国际法院的掠影。 对对，有这样一个展厅。 哎， 那周院长后来是跟这个法国最高法院院长卢维尔会谈的时候， 嗯， 就说起来我们要建法院博物馆。 嗯， 他当时提出来呢是能不能希望借展法国民法典。 嗯， 后来这个卢维尔呢就是听到说我们要建博物馆，然后又要展出， 嗯， 那他就很郑重的，就专门赠送了一本法国民法典给周祥院长。 哦， 那这样是在我们开馆的时候，他就把它展出来了。 嗯， 法国民法典呢，它之所以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大陆法系的一个奠基之作。 哦， 就是说现在我们说的大陆法系， 嗯， 应该就是从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起草制定开始的。 嗯， 所以呢，它是在这个法治史上的这个地位还是很重要的。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个法国民法典。 对。 另外呢也还有一些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掠影的图片是吧？ 嗯， 然后这还有一个国际法庭是吗？ 对。 这是一个是互动的项目吗？ 不，这个是国际法，我们在这个外国法院和国际法院掠影里边介绍的是国际法院。 哦， 国际法院呢也叫国际法庭。 嗯， 它叫海牙国际法庭。 哦， 它 哦，我看的是模拟法庭，我看错了。 模拟法庭是我们那个 互动的哈。 那是互动跟学生互动的那个，场所。 等于国际法庭它是通过图片啊文字啊等等一些资料来介绍。 介绍。嗯，前一段时间比较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南海仲裁案。 嗯， 好多人以为是不是国际法庭国际法院做的裁决。 嗯， 实际上不是，它是一个在国际法院租住办公楼的一个常设仲裁机构。 哦， 他做出的这样一个裁决。 嗯， 实际上是不是国际法院的裁决。 嗯， 那国际法院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构。 嗯， 我们还有一个女法官，现在是已经当选副院长，叫薛汉琴。博物馆呢就是2016年专门举办了一个国际法院司法文化专题展。 嗯， 当时国际法院的院长隆尼亚布拉罕和薛汉琴法官都来参观过。 嗯，这是国际法院。刚才说的这个模拟法庭呢是就是我记得很多的这个学校也会开展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来参与。 对， 咱们这儿有时候也会有这样活动是吗？ 有，我们也组织这种模拟法庭活动。 哦，嗯，来，那么把博物馆具体的位置、开闭馆的时间和参观注意事项跟大家介绍一下。 行，我们呢是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呢是早9点到下午5点钟闭馆。 嗯， 我们这主要是要预约，一个是电话预约， 嗯， 一个是网上预约。 嗯， 在那个中国法院博物馆的网站上点预约就可以。 预约就行了哈。嗯 嗯，如果要讲解的话，也要提前预约一下。 哦。 另外呢，就是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有重大活动的时候， 嗯， 会暂停预约。 哦，所以这预约是最保险，约上才能去，约不上就不要去了。 对， 对对，约不上呢就是。 下一次再去。 对对对， 而且这周围还有好几个博物馆是吧？刚才 我们周围博物馆很多。那个国博故宫不说了哈。另外呢就是北京警察博物馆。 啊， 还有中国警察博物馆。 啊， 还有铁道博物馆。 嗯， 钱币博物馆都很多。 对，你刚才一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这么多呢哈。 另外呢现在就是那个南城这个开发。 啊， 也很快。 嗯， 然后有一些那个会馆的旧址 嗯 也被开发出来了，做成展览，大家可以去看。 哦，嗯，交通也很方便。地铁一号线的话在天安门东下车。 天安门东。 二号线的话在前门下车就可以了哈。 嗯， 好。 免费的哈， 免费参观免费参观，这个讲解都是免费的。 好，来，最后我们来公布第三道题的答案。王馆长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的数字吧。 好， 我们一边公布一边来数。 好， 您看一下我们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来， 选46吧。 选第46位朋友。 46吧。 哎，好嘞。 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或民法典，拿破罗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法典，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哎，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第46位答对的朋友是踏雪寻梅，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中国法院博物馆呢，是一座记录法治进程的宝库，如果有空的话，大家不妨走进博物馆去看一看，既可以看展示也可以看建筑，不过记得要提前预约哦。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海波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又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隐藏在闹市中的有意思的博物馆，谢谢您。 好，欢迎那个各位听众到中国法院博物馆参观。 好，再次感谢您。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再来预告一下下周一即将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史系列首批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七卷图书首次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探索。元代是北京历史沿革和建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北京也有大城市病吗？古人面对城市发展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北京的人口地理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第三集为您讲述古往今来北京共通的城市问题。 好羊奶，瑞麟皂，天天羊奶，天天笑。大家好，我是雨斌。 大家好，我是小斗。2018年是瑞麟乳业与享购电台合作10年的特殊年份。10年的推荐，10年的坚持，10年的品质，10年的工匠精神，少不了您的支持。所以本档瑞麟10年专档活动，特别赞助100双中老年健步鞋，免费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没错，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只要您也关注健康，热爱运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瑞麟健康10年专档活动，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这个活动好，打个电话报名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双老年健步鞋。 是， 只是这鞋子穿得舒服吗？免费送的大小不会不合适吧？这个啊，您放心。这款老年健步鞋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而制作的，鞋面采用的是非织面料，可以随意扭曲，还有加宽的鞋头设计，令脚掌脚趾受力均匀，让脚板受力得到有效的分散，行走起来更舒适。再说了，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后，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您的鞋码尺寸，到时候您可以直接去门店领取，不需要花一分钱，但前提是一定要在5分钟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后才有机会免费领取。报名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手机尾号2152的朋友就说了，现在好多人都在穿老年健步鞋，价格都在100来块钱左右。你们今天可以免费领，不会是有什么最低消费吧？没关系，您拨打4007106108，发现免费领取的健步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帮您解决的。 是， 再次重申一下，本次活动啊是瑞麟10年专档的活动，特别赞助了100双中老年健步鞋免费发放的公益活动。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信任 并认可瑞麟羊奶粉品牌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的鞋码跟客服做好备注就可以了。目前还剩下26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春暖花开，踏青野营，瑞麟愿您天天好心情。最后30秒，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参加瑞麟十年专档活动，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健步鞋。